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。京津冀之声，去立新声，壮为启程，发布权威信息，展示发展成就，推进创新协同，服务民生福祉。 FM 100.6京津冀之声，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。 行驶多选择公共交通，自行车或步行，节油驾驶，停车熄火，减少尾气排放。